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在审理朴槿惠案件过程中，又有他同崔淳实合谋勾结来贪污巨额资金的事实被揭露了。朴槿惠逆贼曾在2015年指示政府向外国提供资金，并同臭娘崔淳实一起用捏造文件的方法来窃取了巨款。此外，还有臭娘崔淳实倚仗朴槿惠掌握和控制与南朝鲜有关的海外资金流通的事实也被揭露了。